抢修快一点，这个是第一次接触，那有没有想过明天我们要离开，还是后天？嗯，什么时候？ 后天十点钟。 吃早饭以后。 吃早饭。 所以明天不用做什么，我们有时间够准备行李等等啊。 嗯，对。是这样子，明天还是一模一样。 明天还是跟平常 一样。然后后天的话是早上十点钟之前我们要离开。 OK， 那就吃早饭以后就准备行李就去啊。 那个原先小令子说，就说吃完早饭以前是一样的，吃完早饭以后呢，准备行李没有错，然后可是大家照相，有个古佛头，对 ，OK， 合照 ，OK， 那如果说是 那个可以做明天，不需要等到后天。 好，可以， 明天做 好 比较好。好像后天我今天看新闻，会下雨，后天会下雨，明天好像还好， 好， 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做，大概，吃，那就，九点对不对？九点我们做，隔壁这里还可以， 这里可以。 OK， 隔壁房间会有人来，那个有另外一个孤鬼来。 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些小餐可以在我那边，去我那边夹夹。看我那边很多地方，如果没有地方休息，那可以来我那边。 所以我明天过去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们个小的那个礼品，这样就可以不用跑那边。 那可以在我那边。 好，是。 那现在今天修那个西心，有没有什么经验？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修西心有没有什么经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你们要跟大家 share？ 有没有用罗什菩萨的说明背后跟那个人欢喜发欢喜功德欢喜。 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休息的时候为什么 大声一点？ 阿弥陀佛师父，想问一下这个，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是用愿你的功德永远不离开你，为什么不用别的？像愿你成道，或者愿你证得无生法忍，这样为什么要用为什么要用愿你的功德离开你这个所缘呢？ 那很好问题，你要问布达公萨啊。你决定做梦啊，那可能你可以问到他啊，布达公萨啊，清净道路的佐治。 他在哪里？ 他在清净道路。最后有他的一 出生在弥勒佛那边，那你就用功学为师，你可以问他好不好。 有您的祝愿，我一定能成就。 还是你做梦，你去那个弥勒佛那边讲讲。 没挂还是？ 可以学很多东西，弥勒佛那边。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可以吗 ？OK。 那师父修持的时候是用愿我没有敌人，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痛苦，愿我随时都在欢乐中。那也这也是清净道论的师父讲的。 嗯，是清净道论。 那可以，那有没有可以说也给他功德回向的？ 功德回向， 就是我的功德也给。 那个是另外一个修行，回向的修行。 回向 也是跟慈悲喜舍不一定有什么关系。 OK。 这是另外一种行，回向行。 Okay. 如果你要修菩萨道，一定要每一个功德要回向。我们每天有念，对不对？愿此功德普及一切。一定要念，这样你就，如果你没有回向，那功德不会很大。因为你想自己，你想利益他。那功德100倍多。 那要是在修完持以后，在慈悲喜舍以后，再做一个功德回向， 可以，当然很好，一定要。 OK， 好。那 这样你会越来越放松。你修为自己，那紧张。你修为他，那越来越放松。 师父，我再问，如果这个一定要功德回向在最后吗？还是持修完了愿，然后我就最持完了？ 最后。 就慈悲喜舍都完了以后，然后再功德。 最好你，如果你自然知道，那就不一定要念了。然后你睡觉之前，每次你就回向。不需要机械的念，没有什么意思。重要你是用智慧念，对不对？ 所以就是 OK， 但是就说不要把它和那个数量结合在一起。 不是，你好像这样，我有今天我有回向1、2、3、4、5、6、7、8，还是25次，那好了。这样没有用。 OK， 但是就是关键做完这个你可以走了。 然后睡觉之前很好。 睡觉之前。 为什么？大乘佛教的修行都是跟心有关系，都是注意心。 OK。 如果心是想他不想自己呢？自然就有功德，对不对？如果你想自己，那功德不大。你想利益众生，功德很大。那不一定需要机械的念，睡觉之前，然后晚上你的正修还是，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只有早上时间还是晚上时间，那个时候你就修完了，你就回向自然。那可以不可以看到慈悲喜的关系？他们很有关系， 吸是不是比乐比较危险？一定要看到，然后吸来真的休息，需要什么？需要智慧，这个智慧，因为你可以很容易欢喜别人的不合理的心，对不对？别人没有欢喜不合理的事情，现在的世界很多这种，对不对？当然欢喜很不合理的事情，欢喜连别人的麻烦，他们欢喜，对不对？现在特别多这种，因为人家不安，所以他们不安，去看电影欢喜什么，很不合理的事情，对不对？看电视欢喜很不合理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欢喜不合理的事情。所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功德，什么不是，是不是跟功德不一定有什么关系，还是很欢喜，对不对？所以需要智慧来能够欢喜，需要智慧。愿大家快乐，不一定需要那么发达的智慧，不过欢喜合理的事情，让真的众生受利益，需要做，需要智慧，对不对？ 什么是六蕴？眼根、耳根，一直到一根。嗯。罗汉的情观是什么情观？六蕴舍。嗯。所以他不去烦恼。不是说在他的眼根出现可爱的颜色，他当然喜欢。嗯。不过不去烦恼，他不执着他的喜欢。嗯。如果是不可爱的，他当然也不高兴。嗯。不过他不计较。嗯。父亲、他的亲属等等，是他当然也难过，不过他不计较。嗯，所以这个叫六蕴舍，在佛教里面一定要分别有两种舍，有受舍，有心舍。嗯， 受舍心舍。 嗯，要分别很清楚。你修知观，你只是心舍，不是受舍。依照阿毗达摩所有的法大的心，嗯，都有心舍，嗯，相亲都有心舍，嗯，如果是真的相亲，嗯，有力量的相亲， 相亲是善 相亲跟不相亲， 哦，善心，哦， 相亲是，不像业报，相亲是像业报，天还是人， 那什么是受舍呢？ 受舍你不顾不乐受，那变成受舍。如果你如第四禅定也有不顾不乐受，不过这个不顾不乐受是乐，最维系的乐，是舍乐。舍乐比所有的其他的乐还激进，还啊，所以它是圆满。所以它是理想的情观修观，对不对？嗯，有舍乐跟定，那会知道就是没有所有的其他的时候就不出现，巨大的手不出现，呼吸不出现，心思不出现，那心最寂静，心最寂静，它很容易动大所缘，因为它超越手。那什么是解脱的情况？也是超越受，超越受不是说，它 不知道可以的不可以的，他知道而且更清楚，不过不受染，不受染就是不受。在我在泰国的时候，以前我有在泰国去走一走，我在泰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阿伽门的学生，叫马哈波啊，你们有没有听过马哈波啊？马哈波啊，他常常有哭，那所以他们一直在讨论罗汉可以，他们相信他是罗汉，罗汉怎么会哭？那罗汉当然会哭，没有什么问题。在电视他们有翻译，那个他们有问他，罗汉当然会哭，为什么罗汉不会哭？他一定会感动。为什么不会感动？不过他没有烦恼。所以一些人想，他不是罗汉，他不可能是罗汉，因为他哭，常常有哭，就是因为他感动。不过他没有什么烦恼，可以哭，为什么不可以哭罗汉？ 那一般人如果是高兴的哭的话，那这里面有没有忧跟悲？ 普通的人执着他的感觉，如果你有比较发达的心，你会知道你哭的时候你是执着你的感觉，很容易看得到。如果你能够哭而不执着你的感觉，那厉害厉害。所以很难知道谁是罗汉谁不是罗汉，很难知道谁是菩萨。也是在缅甸，今天快结束，要讲一点故事。在缅甸有一个最有名的，可能现在的修行人，他叫维布塞亚道，有没有听过？他在缅甸很有名，他是很有名的苦行者。 是很有名的苦行僧。 苦行，独当个。他住在森林，不用那个蚊帐。他也鼓励他的学生不用蚊帐。大家想他是罗汉，缅甸人都相信他是罗汉。他也是乌巴金，有没有听过乌巴金？乌巴金是果因嘎的老师，他也是乌巴金的老师，他又教他这个方法。来，那个时候，缅甸是属于英国，英国殖民地，所以很多回教都来，基督教都弘扬佛法，很多缅甸人变成回教徒，现在也很多问题，因为那些马哈西跟维布萨亚诺他们慈悲，就教最简单的方法，怎么让没有教育的人比较没有特别学佛法，自己体会佛法的真理，就是一种 简单的方法。 师父，你是不是说那个雷迪啥呀的？ 乌巴金。不是 Lady Sai，Lady Sai 就是另外一个，也是一种。Lady Sai 都很有意思。Lady Sai 都他是在缅甸到处教菩萨道，菩萨道他很有名，他一直赞美菩萨，也有些书菩萨道依照南传佛教。巴哈米，迪比卡，有一本书也有翻译成英文，那他成老的时候就生病，生病那他什么都看不见，变成瞎子。 师父现在说哪一位？ Lady Sai。 Lady Sai。 提到 Lady Sai 是大的学者，很大的学者，他也巴黎文化，他可以，他用巴黎学书，很多书。那快要死的时候就变成瞎子，什么都看不到，很苦，因为他写书看书，从小一直在教育，然后渐渐他大概70岁那已经不会看书，还是继续教，那后来他变成瞎子，所以这是宝克赛都跟我讲，我不知道，我没有在。那他要死的时候，因为他很苦，所以他决定他不要继续轮回，修定那变成第三国，就死了。不过他到处教菩萨道，鼓励大家修菩萨道。那位菩萨也都相反，他是孤行者，很厉害的孤行者，住在森林，那些其他的孤行者都随他，他是榜样，孤行的榜样。他有一个意大利的学生，欧洲可能亚纳迪洛嘎是可能欧洲最早期的出家众之一，他不是那么有名，因为他也是孤行者，他没有写书，不过他也可以写，他也有有学问。那他变成那个维布萨亚多的徒弟，因为他是欧洲人，所以他是缅甸人，很客气，他不会直接问什么。他是欧洲人，所以他不怕，就去看维布萨亚多。我直接问他：“哎，维布萨亚多，你想？”成佛还是去，你也是要成罗汉。那维布萨亚都告诉他：“我要成佛。”那大家不会相信，因为他是最厉害的孤行者，他要成佛。那些都是名菜，不要太执着。很难估计谁是菩萨，谁是罗汉。平常 人家相信是要成罗汉，那很严肃，戒律跟固习等等，不一定是这样。以前也很多古行者就是菩萨，不过很多人相信你修菩萨道，像弥勒佛要多吃多消多接好运，翻到春节好运，没有这个道理。好，那现在我们离开那个山，不过都跟蛇有关系。不管你是菩萨，你是罗汉，你要舍，你不舍，那就什么都不算。所以解脱的内容就是心舍，不管你是修菩萨道，你是修不过心舍，没有果子，还要喝一点。有了，有了。那为什么是最后？因为慈悲心能够成就，条件是你有舍，如果没有舍，他们不会成就，对不对？所以在南传佛教，舍波罗蜜是最后第一舍，先有布施，再有什么戒，再有处理波罗蜜，再有般若，再有精进，再有忍，再有萨迦真理波罗蜜，再有圣洁波罗蜜，然后圣洁波罗蜜以后有次波罗蜜，次波罗蜜以后舍波罗蜜，这是南传佛教的安排，依照本身故事。那你们看本身故事里面，其实很少本身故事直接跟蛇有关系，可以找到大概两个三个，像菩萨有以前当水牛，那一个猴子来麻烦他，放木头在他的耳朵上，然后大便小便在他的背上，那菩萨水牛不反应，让他坐，那旁边在树上面有那个天人，他很惊讶，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杀他，那个那么麻烦的猴子，你的力量那么大，他小小猴子可以来麻烦你那么长的时间不离开，他说这是如果我杀他，那我就离开我的愿，所以我一定要舍，舍那些感觉，舍这个我的嗔恨，对他要发慈心观，对不对？所以他不反应。那后来他去麻烦别的水牛，他杀他嘛。还有一些 其他的不比较少，不过吃跟吃有关系的，跟人有关系的特别多。为什么菩萨如果他彻底的修舍，那他就变成罗汉，对不对？那他不会慢他的缘。也有，我记得在本身故事有一个故事，佛以前当苦行者，在雪山里面，他是修不可思议的苦行，好像在阿含经也有提到，他吃一天一粒米，然后他吃好像狗这样，狗怎么吃不用手，那他们在印度还现在可以看得到。那他要死的时候，他就看那个第一尼米达，第一相，依照佛教你最后看的相，你依照这个相你要出现。那他看第一相，那他就放下他的这个孤心，不对的孤心，那他出现在天堂。也有这个本身故事。所以你舍要智慧，如果你舍而没有智慧，那不是是真的舍。所以修舍在那个知心、悲心、习心能够成熟，如果不修舍，他们不成熟，所以他是最后。那自由成熟，那佛再变成佛，因为他对一切众生有慈悲，所以他如大涅槃，跟一切众生在一起，所以他能够满他的愿。所以其他的波罗蜜也是来满他的愿，对不对？那来满他的愿呢，他要学智慧。什么智慧？无二法的智慧，超越所有的二法。那只是可以配合跟心舍。那明天我教你们方法，方法也是很简单。怎么修？今天我们可以看罗什怎么说明那个舍的修行。 那个舌是比较长，所以我们直接看英文这样比较快，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参考这个文章。When the meditator becomes a little lazy or tired, he should take a rest for a while and contemplate sentient beings with one characteristic only, that is,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suffering or happiness. 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你遇到我的了解，他建议你修慈悲喜舍。你接着有你接着懈怠，什么是懈怠？你就意思是你在什么情况下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如果你懈怠特别是翻译，翻译 放 慢，你也不能够保持慈悲喜正念，那你就是为舍，那意思是你没有正念，那是为舍。我这样了解，为什么舍？你懈怠，那什么那烦恼会出现？舍是来处理所有的烦恼，慈是来处理嗔恨，悲是来处理害，喜是来处理嫉妒无聊，舍是来处理所有的烦恼，你懈怠烦恼出现，你翻译就是不正念，那烦恼就出现，那个时候一定要舍，对不对？Joy is like a little child. When he is pampered, he will give rise to infatuation and be spoiled. If he often experiences suffering, he will be anxious, fearful, weak, and emacia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et go of both love and resentment. The meditator is also like this. If he practices loving kindness and sympathetic joy too often, he will become negligent owing to excessive joy. If he practices compassion too often, he will give rise to worry and vexations due to the excess of suffering connected with it. For this reason,The meditator will practice equanimity in order not to let the shortcomings of suffering and happiness arise. 那你要超越受，那一定要修舍，不然你没有办法超越受。什么叫超越受？超越染受，染不净就是染。什么叫做舍？就是超越染受。有舍 然手不能够出来，有吃然手会出来，有背然手会出来，有吸然手会出来，有舌不会出来，就是这个意思。那懈怠在这里是代表不正念翻译。那其实慈悲喜要什么时候都修，你继续修努力修，那你就了解舍的重要。你没有多多修，那很难了解。你愿一切众生快乐，不过他们麻烦你，那你怎么办？舍，你思维众生的苦，你开始流泪，怎么办？舍，你欢喜别人的功德，他们功德不见，而且变成不好人，那你怎么办？舍，对不对？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避免烦恼？慈悲喜没有这种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睡眠，贪欲嗔恨的睡眠很深，只有舍能够离开这个睡眠。Moreover, when the meditator has entered the path and attained the taste of deep concentration, he may start differentiating people as good-looking and ugly, and good and bad. He may respect and love the good ones and despise the bad ones. It is like someone obtaining precious treasures may despise the poor and respect and love those with treasures. 什么意思？你们可以自己做经验，常常修行人有一点成就，有傲慢，特别在印度可以看得到，很傲慢修行人，他们像我有定别的人没有，我有观别的人没有，我有智慧别的人没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多多修慈悲喜，你会了解你分别那些人好看丑，还是好的不好的，这是让你的心倾向往贪欲跟嗔恨重复出来。虽然你多多修慈悲喜，那些睡眠还是在，他们一定会出来。这个睡眠很深，我们看谁马上出现 这种思想，他是好咖不好咖，他是好人不好人，那你这样分别没有错，不过这个贪欲跟嗔恨的睡眠给你麻烦。这种分别没有错，真的有好看的人不好看的人，有好人有不好人，不过我们执着这个分别只是很麻烦。如果多修慈悲心，那你可以了解，如果你没有多修很难了解，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想？没有多修慈悲心，你想那个是自然的。我不喜欢丑的人，我喜欢好看好姑娘。我们的那个电视到处有报告，有广告，好姑娘，好那个男性很好看，要穿这个，都是用好男性好那种，对不对？然后好人不好人，我们一直有这种在广告电视等等，有没有一种这种分别，它是好的它是不好的，对不对？教育也是这样。那这个修慈悲心才会了解那些那个贪欲跟嗔恨的睡眠在那么深，在心底。你不要它出来，它还是会出来，它还是会。如果你没有修慈悲心，你没有修直观，你它出来你不觉得什么奇怪。你有修慈悲心直观，那你觉得哎呀奇怪，我还有那么多不相干，很惭愧，对不对？那舍，舍就是智慧。来得到这种智慧要修行，你不修行这个舍的智慧不来，舍的智慧来，那你努力努力修正念，舍的智慧没有来，你不管正念，对不对？你不管正念，那烦恼继续，你连不注意有烦恼，对不对？所以修慈悲心，心变成敏感，心变成敏感，你才能够重视舍。其实舍是真的慈悲心的条件，没有舍，你入定当然没有慈悲心的干扰，没有，不过你出定他们还一定会出来。虽然你会修持很厉害，你跟所有的猴子在森林变成好朋友，跟蛇你可以住在一起，跟虾，不过那些睡眠还在，还有担心跟嗔恨的倾向，这是很深。你没有修行，你很难了解；你有修行，那你就离不开正念。什么是大修行人的心课？离不开正念。所以你不一定需要深度了解谁修行好，你看他的正念，如果他是 他的真言是自然离不开他，那他要多多修。如果他的真言很容易离开他，那他可以讲话很好，不过不一定有修行。现在很多人是这样，讲话很好，不一定有修行，有没有？所以有慈悲心，有直观，那你舍变成自然，不然不自然，你要勉强。如果你勉强舍，这个也是执着，这是执着。As the scripture explains, when one practices loving kindness, he will abandon resentment and hate. When one practices compassion, he will abandon annoying sentient beings. When one practices joy, he will abandon anxiety and worry. When one practices equanimity, he will abandon love and hate. He will abandon means.贪欲跟嗔恨。Only when the meditator contemplates the sentient beings as liberated, can he use any of the four abodes as he wishes. Just like contemplating the forest, one does not see the trees. 意思是。这是很重要。Contemplates the sentient beings as living in mankind. 一个中文。是故心舍摩林故乐有果，夫此心者如道的常定为分别众生。那我们有看过这个，但观众生的解脱故，随心所作，如人观灵，不观树叶。那什么意思？这是很有意思那个部分。怎么你观众生得解脱？连戒律里面有佛成道的时候，他观众生为莲花，戒律里面有。不过那些莲花，它们沉在泥土里面，不过它们是那个莲花苞在泥土里面，这个部分在戒律里面就是很可能，就是那个如来藏的理论的宗旨。 从这个种子就出现那个如来藏的概念。那这里也虽然论述菩萨依照我的知识，他不是特别叫如来藏，不过这个跟如来藏的思想很有关系。为什么你不会生气？因为你是为众生的解脱的种子。为什么你不会害众生？因为众生有解脱的种子。对不对？为什么你欢喜众生？因为众生你没有愁那个 worry 因为众生有解脱的种子。那这里应该可以这样了解，对不对？那他很有意思，他比较这个解脱的种子跟森林，你观森林你看不到树，对不对？因为你看全部如来藏就是发现，发现在树腹里面， 行在树里面， 树腹 bondage， 束缚里面， 束缚里面， 法身在束缚里面，法身在什么？ 如来藏是什么？ 法身啊， 如来藏是法身在轮回的束缚里面。那你看森林，你看不到树，因为你看全部，对不对？那众生有烦恼，不过你看他们的解脱的。总之呢，你不是为他们的烦恼，对不对？烦恼就是众生。不过你看全部，那不是特别注意烦恼，对不对？那在所有的众生里面都有全部，发心就是发心，发心就是全部。在众生是佛性，在所有的法是法性，都是全部。你看全部，你看不到树，好像你看森林从远，你看不到树，对不对？那所有的众生都有全部在里面。Or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obtain heat when cold and cooling when hot. Obtain heat when cold and cooling when hot. Happiness is when one obtains necess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one's wishes. 等一下，我看中文。又如是人。寒湿的温热湿的凉，对不对？自身虽一致，如经中说， 啊，我是名为不是不是，这里光明不太好，入的官位啊，就是这里。Joy is when one obtains an official position, treasures, or enjoys singing, dancing, and joking. Worry and displeasure is when one loses these things. Equanimity is when these two are absent. 是不是？ 好像有漏掉的样子哦。 是因为是如是次次中舍之是名有苦，when equanimity is when these are absent， 那可以哈。 可是换一个 question， 这个好像是 question。Question mark， 那个为什么 question mark 跑到这里不知道？那你是因为是次。主是指 是你。 When these are absent, equanimity is when these are absent. 没有错，就是这个，对不对 ？Question 把它划掉。 Question 不会，没有 question。 没有。 这是。 前面有三世，三个。对啊，三世没有翻出来，三世。三世就是那个官位、宝藏、歌舞、戏笑，是，这个就是三世嘛。可是这个 是在主是 these 没有问题，是名，有苦，Equanimity is when these are absent。 这个没有翻。 Worry and displeasure is when one loses these things，没有翻译， 是那个三世指哪三世？ 乐行忧， 乐行忧是？ 对啊，若失此重视者，是名忧苦；若无此三世者，是名为舍。舍，这四句话没有翻译。然后直接就翻到四音，四心。 哪一个没有翻译？ 若失此重视者，是名。 如失此重视者，是名有故。 若无此三世者，是名为舍。这四句话没有翻出来，你就直接翻到四音去了，是吧？ Worry and displeasure is when one loses these things. Worry and displeasure.如是此诸是名 worry and worry and displeasure， 忧苦就是 worry and displeasure， worry and suffering。 忧苦， 若失 此重视， worry and worry and suffering。Worry and suffering is when one loses these things. 这个没有问题， 是 名有苦，如五次三十，是名为是。Equanimity is when these three, this question mark is three. When these three. Oh. 应该这个应那个 question mark is three. Equanimity is when the three are absent. 那个没有问题，哈。The meditator in possession of the four abodes uses them in the same way. He experiences happiness himself and resolves to share it with all beings. His mind becomes pliable and he sees all beings participating in his happiness. Or he contemplat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happiness of the noble ones in the heaven.On the ear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happiness, he is wishing to share it with all beings. His mind becomes pliable and he sees all beings participating in this happiness. When the meditator practices loving kindness, his mind will give rise to great joy and he resolves to share it with all beings. Or arising from his concentration, he praises, worships, and makes.Offering to the Triple Gem. He attains inner joy and shares it with all beings. He pays attention to joy outside and shares it with all beings.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Sometimes the meditator observes his own suffering of old age, disease, worry, vexations, hunger, cold, and wishes sentient beings to be free from these vexations.在那个小书里面有，他需要悲观你自己，这里也有，对不对？有人提醒我那个悲，我在小书里面先修观你自己，这里也是有。He thinks I can discriminate.All the suffering, so I am able to tolerate them. The sentient beings, however, do not have the wisdom to endure these sufferings. How can they be free from vexations? Contemplating in this way, he gives rise to compassion. 那这里他也是从自己开始。Or the meditator sees people outside.Undergoing all kinds of punishment, such as execution or whipping, or he hears the descriptions in the sutra of the sufferings in the lower realms. He pays attention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suffering and contemplates them, thereby giving rise to compassion. When the meditator practices equanimity, he abandons love and hate.And observes other beings in the same condi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neither pleasant nor unpleasant feelings. Hmm? 那这个跟清净道论是说明你修。舍你是选择一个中心的人物，修悲你是选择那个有苦的人物，修舍你是选择来开始一个中心的人物，就是他，不是，不是快乐也不是苦，你不认识他，所以你。不会想他有快乐还是他有苦，对不对？那这里有一点不一样，这里是靠感觉，不苦。He pays attention to all beings experiencing neither pleasant nor unpleasant sensation from the sphere of force absorption in the sphere of subtle form still, the 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 in the formless sphere, and also neither pleasant nor unpleasant sensation in the realm of desire.那意思是，这里跟清净道论不一样。你是思维，如果你有，那好；如果你没有第四禅定，你就推理。那个不顾不乐，尽管那些众生在第四禅天，然后你也思维在。欲界里面没有苦没有乐的时候的境观，It can be compared to a nobleman having only one son whom he loves and cherishesHe wishes to give him all pleasures of the world, starting with those he has obtained. When his son encounters vexation, the father is very sad. When his son is free from them, the father has great joy. The father comes to rest and is free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nly after his son has grown up. 清净道论也有这个。The meditator practicing the four immeasurable abodes is similar to this. He perceives all sentient beings as his sons. He wishes beings obtain all kinds of mundane pl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likings. Due to the power of loving kindness, samadhi, he can visualize all beings experience happiness.就是他思维一切众生好像他的儿子，在波萨地又思维一切众生好像度，小度最可爱的，这里是儿子。He wishes beings obtain all kinds of when the meditator arises from.His thought of loving kindness, perceiving beings experiencing suffering and pain, he pays attention to it and lets compassion arise.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compassion, he perceives all beings experiencing suffering and wishes they become free from it. Having arisen from the samadhi of compassion, the meditator may perceive beings experiencing happiness such as those who haveattained the path of nirvana, and he pays attention to it and lets joyful mind arise. He wishes others to attain, but they have attained by themselves. Contemplating this way, his mind becomes pliable and he visualizes the beings obtaining this joy. 他又说明你是用那个解脱的快乐来休息。喜是比乐为喜。When the meditator arises from the samadhi of sympathetic joy, perceiving beings experiencing neither pleasure nor pain, neither joy nor grief, he pays attention to it, letting equanimity arise. He wishes all beings to experience the same. Due to the power of well-practiced equanimity, he perceives all beings free from the fever of vexations and experiencing neither pleasure nor pain, neither joy nor grief. Again, the practitioner of equanimity, when confronted with beings having all kinds of dispute, he will let go and be indifferent. If people respect and love him, he will not consider it a reason for rejoicing.This is the mind of equanimity. These are the meanings of the practices of four illimitables in accordance to the explanations in Mahayana. So, 很有意思，他几乎没有提到大乘佛教的道理。现在 最后得到舍，他是讲大乘的道理，他也没有提到不直接那个如来藏，对不对？那有解脱的人，他自然能够舍。不过来能够舍，他先修慈悲心，然后舍变成自然，不然他要勉强，就是这个意思。那明天我们就是有方法。自己回向，愿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一众生皆构成佛道。阿伽僧大迦摩尼塔，帝瓦那伽那伊帝伽，不念达摩罗提多，揭瓦伽帝那伽萨僧。阿伽僧大迦摩尼塔，帝瓦。Naga, Mahidika, Punyanta, Nanoditwa, Chiramaka, Tudesana. Aka, Sa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 Nanoditwa, Chiramaka, Tudumapara. Eta, Mata, Chame, Sampata, Punyasampana, Sampe, Deva, Anumodata, Sada Sampati Sidhya. Eta, Mata, Chame, Sampata.Sabbe Buddha Anumoda Sad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 Sampata Puna Sampada Sabbe Satta Anumoda Sada Sampati Siddhya Sada Sada Sada Sada 那明天修舍，所以要呼吸慈悲心，多多练习，让舍变成自然。舍是智慧，智慧你虽然能够用身界作意，不过智慧不是在身界作意，不过可以用身界作意，不过这样还是不能够处理烦恼，没有办法。OK， 感谢师父，感谢师父。 阿弥陀佛。